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二集，程海东半梦半醒间，只觉得身上凉凉的，手摸来摸去，想找到空调把温度弄高点，忽而听到老者颇为用力的咳嗽声，还带着漏气一般的呼哧声。他一下就醒来了，只是眼睛还没睁开，只觉得脸都是麻的。哪儿来的声音？是他做梦，还是隔音不好，有村民路过而已？程海东转而又想到，这屋子根本就没空调，至多是白天屋内阴凉，但也不至于这么冷吧。身下简直寒气刺骨，越来越冷了。虽然是闭着眼，却莫名觉得黑暗压抑，就像头上有什么罩子把自己盖住。这是茶具响动了，倒茶的声音。竹筒椅也响了，声音仿佛近在咫尺，明明是无比生活化的动静，却叫人发毛。他想爬起来呼救，但他沉重地起不了身，脑子里完全忘了剧组的人都叫什么名字，怎么想都想不起来，一个字也喊不出声。冷不丁的门被敲响了，整个世界豁然开朗，程海东就像从水里猛然上岸一样，五官陡然清明起来，睁开了眼，真正醒过来。只觉得背心已经湿透了，耳边只听到心脏狂跳，充斥着强烈的后怕。刚才， 老程， 是蓝河的声音。程海东调动起180斤骨肉，连滚带爬下床去开门，看到蓝河的瞬间很想哭。 老弟，这屋子真…… 真邪性啊。 但他不敢把这俩字说出口，都说夜里不能乱说那些字眼，经过刚才，他怕真惹上什么。以往道听途说不少故事，亲身经历还是第一次，刚才那种怎么都醒不过来的状态不像普通噩梦，让他想到了传说中的鬼压床，虽然他睡的根本不是老爷子的屋子。 等等，都说老人家叫少，老爷子不乐意去床上睡觉，上隔壁屋喝茶， 真是尴尬，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，他到底为什么换这间屋子？ 你做噩梦了？我听到你在说梦话，好大声啊。 蓝河说， 你要上我这屋来睡吗？ 不了。 万一老爷子喝够了茶，又想回卧室了怎么办？ 你也别跟那屋待了，随便找人凑合一下。真的，刚才我……哎，你懂吧？ 程海东白着脸道，他光是站在门口还是发虚。 我去找老陈睡。 老陈是他们组的另一个摄影，也在同一个院子，大家出工时间一样，更重要的是老陈以前练过武，他听说这种人火气旺，不怕那些邪门的。 哦，行，那你去吧。 蓝河退了一步， 你真小心点儿，别感冒了。 程海东琢磨，蓝河真是够胆大的，怎么感觉没把他的话听进去？恐怕觉得他在做噩梦吧。程海东忧愁地嘱咐完，去敲老陈的门，被骂了一顿后放进屋里。 蓝河目送他收回目光，手在口鼻前扇了扇。很小的时候，爷爷带他参加一位远方姑姑的丧礼，他问爷爷， 姑姑还会回来吗？ 爷爷告诉他， 人死头七会还魂，姑姑会回来看你的。 他说，万一我睡着了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姑姑有没有来？ 爷爷说， 那就闻吧，闻到了纸灰的味道，就是姑姑回来过了。 第二天，阳光给了程海东胆子，他把自己的遭遇添油加醋地说了出去，并感慨，要不是胆子贼大心也贼大的蓝河把他喊醒，真不知道会怎样。大家知道他竟是在去世老人的屋子里被鬼压床，简直不寒而栗。很快，昨晚有个摄影撞鬼的事儿在剧组不胫而走，导演取消拍摄计划的动作在昨晚还没引起什么波澜，今天就俨然成了导演早就察觉到诡异之处。雁塘村的古色古香也在一夜之间成了鬼气森森。导演不开心得很，觉得村里不厚道，这屋子还租给他们，他心里还想着要怎么样尊重逝者呢。想着也没多少天了，把程海东叫去安慰一下，安排他们换到了自己隔壁的屋子。剧组是请了村里的人做饭，甚至当群演的，消息很快从全剧组扩散到了全村，村民难免讲起了些闲话。程海东撞了一次鬼，脸色都虚了很多，还要坚持八卦。 哎，村里都在传，就你说的那个大件金银幡，据说是粗制滥造的，所以立不起来，老头没走也是因为这。你说他和儿孙置气，找正主去啊，找我算什么，把我当孙子了？ 蓝河听了不奇怪，反倒明白了，他昨天去给老爷子上过香，香上有霉味，另外纸钱都是用的黄表纸，现在很多回收纸印刷的纸钱用老式纸钱的却也不少，这点不稀奇。但他注意到纸上印记模糊，制作的相当粗糙。什么记号呢？这种传统纸钱要用特制的印章拿锤子砸下去，给黄纸打上钱币印记，古代都是请工匠来家里打，还有专门的凿钱人这个职业，现在购买或者自家人打都可以，只有打上了印记它才算作纸钱，否则就和没公章的文书一样废纸一张。所以那些烧去的纸钱里有相当一部分仍是普通黄纸，到了阴间也没法流通。蓝河还奇怪过，金银幡都舍得买，为什么会吝啬于香纸？现在知道金银幡也是胡乱做的，那反倒是统一了风格。因为程海东的事，剧组议论纷纷，这天晚上八点多收工了，还在讨论有什么小办法辟邪，比如在枕头下放刀子、钱之类。虽说晚上收工，却绝不是单纯休息，大家还要沟通准备第二天的工作。程海东也去他们老大房间了，蓝河自己在房间里准备明天的戏。晚上12点左右，蓝河才听到程海东回院子的声音，也不知和谁在院里稀稀嗦嗦低声闲话了几句。这房子基本没什么隔音效果，蓝河听着说话声打住后，隔壁房间开门的声音却迟迟没响起。起初以为程海东去厕所了，又觉得不大对，出门看了一眼， 只见程海东就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，背对着门口，低着头，也不知干什么。 东子， 蓝河上前喊了一声，程海东也没应。待他走近了，却闻到熟悉的纸灰味，连忙一拨程海东，只见他两眼无神，呆滞的如同一块木头。蓝河低骂一声，左右看看，什么身影也没有，把程海东扶到了自己房间。他走也能走，只是毫无自己的意识，根本就是丢了魂。蓝河闻出这纸灰器里还夹着一丝劣质发霉香的味道，似曾相识，就知道恐怕是让宋老头带走了。程海东昨天才被鬼压床，本来火气就低，今天直接给带走了。蓝河的爷爷是开纸扎铺的衣匠，这里的衣是对所有烧给亡者所用的纸质名器统称，大到金银幡那样的大件儿，纸扎器物、纸扎人儿，小到纸钱都要制作。身处这一行，平时也难免和鬼神之事打交道，也被人算作吃阴间饭的，因为生意都和阴间有关。蓝河从小耳濡目染，知道如果不把程海东找回来，怕是就此变傻子了。虽说现在一直秉承人鬼殊途，如非必要不去理会阴间事的理念，但蓝河不能眼睁睁看着哥们丢魂儿，赶紧在屋里找了一下。临近清明了，不少村民家里还备了香烛、纸钱等物。蓝河在杂房翻到一刀黄纸，只是上面还没打钱印。他手指翻飞，直接将黄纸折了数次，再一撑开，就成了一个饱满的元宝。蓝河和爷爷相处多，也会帮着忙活，手工十分熟稔，纸元宝一天能叠几千个，虽然很久没动手了，不一会儿也叠了一小堆。叠完纸元宝，又找到白纸，折成了纸衣。也有彩纸，但新丧者的纸衣要用白纸来裁，新鬼是不敢穿彩色的。他是折给新丧的宋老爷子，自然要用白色。又折了个小纸人，照着程海东身份证号写上名字和生辰，另有一个信封写上老人全名和生卒年，这是他上香时在寿材上贴的榜文看到的。写上姓名才能确保亡者收到。蓝河把东西都抱出去，将元宝堆起来，纸衣和纸人堆在上面，手里拿着程海东的打火机。烧纸人是为了给程海东做替身，好叫他趁机回来。元宝和衣服则是蓝河念及老人家儿孙没给他烧什么真家伙。有了这些，老头也好过一点。蓝河按动火机，小小的火苗摇曳起来，倒映在他瞳孔里，叠金银山百座，画幽冥博万章，为亡者通九泉之道。蓝河忽觉胳膊一酸，手不受控制一般向前一伸，打火机的火苗就碰到了元宝，迅速点燃，元宝身一下窜起了火焰。元宝烧得极快，不知哪里来的风，将纸灰卷起来，蝴蝶般向上飞舞，飞得极高，高得甚至超过了屋顶。蓝河瞳孔收缩了一下，元宝烧得太快了，一瞬间尽数燃了起来，他根本来不及放信封，这样没法保证元宝被亡者拿到啊。而且纸灰横向飞才是亡者收到的标志，据说若是风向上，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